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今天这个话题呢很有意思啊，说一说同学聚会上遇到的奇葩事儿。 是很有意思，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留言了，都可有料了。 对对对，就是上次我看那个电影，就是夏洛特烦恼嘛，看到他们同学聚会的那个场面，我就想，哎，我们可不可以聊一聊这个同学聚会上遇到的那种有趣的事儿？ 哎，这电影不是早就放了吗？去年还是前年呢？ 对，就是我前两天又看了一遍。 哦，果然很无聊，平时 就特别喜欢看喜剧嘛，就放松一下。哎，咱们言归正传，还是说我们的话题啊。先说歌，第一首歌呢，来自苏醒的《没那么从容》。 第一个朋友的留言就特别有意思了，他叫特立独行的猫，他说呢，我发现当年的女神已经饱经沧桑变成了胖大妈。 天啊，那你们到底是哪一年的呢？ 可能这个女神吧，可能嫁人之后就没有太注意保养了。女生，我跟你讲，女生不注意保养自己的话，真的很容易变得很快的衰老。 哦，哎，你发现了吗？今天我们这个留言的前两条好像是一对情侣，都叫特立独行的猫，只不过是这个名字的前后顺序改了一下，这个多了一个小英文。 我看到了，这两个人还真挺有缘分的呢，如果不认识的话。 对对对对。然后他说呢，聚会到一半，同学突然接到了公司倒闭的通知。好尴尬。 对， 是不是哭了出来？ 就是说接到这种通知还非要在聚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 不是，本来刚刚还说，哦，我是某某公司的什么什么什么。 对，还想装一装。哎，你知道吗，就是我想起来我一个经历了，就是我买了这个房子呢，就是阳台漏水，那几天下大雨，然后阳台有漏水，结果呢就是说这一天有一个朋友来我家做客，然后呢我说中午在我们家吃饭吧，然后呢我们就在厨房做饭，结果呢就是平时就好好的厨房，就那天中午漏的满地都是水。然后呢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居委会来了，说我来看看你家阳台漏水漏的怎么样。我说好吧， 有点尴尬， 人家好不容易来家里做一个客，什么厨房漏水阳台漏水都知道了。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李琦的《那些时光》。 熟悉的模样，画面带一点忧伤，记忆深处那个愿望是否被遗忘。 C V 乔木他说呢，同学聚会上女生们会各种的互吹，哎，你又漂亮了，真是女大十八变呀，不不不，我还要继续减肥呢，等等这样的话。男生看来就觉得这个很虚伪，大家 就是都是觉得，咦，你们女生。哎，他还分享了一个这个留言，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召集了一堆同学来，结果呢就几个人来了，都是比较熟悉的，近期也都在联系的几个人。 确实是，不联系的人可能就根本不想参与你们。 哎呀，你知道吗，我现在就说一说到同学聚会的通知，我就 基本上都不怎么参加了，因为我会觉得能联系的朋友们平时都会联系的，那你不联系、平时很陌生的话，就算去了好几次也不会联系的，就好像也没啥意思。嗯， 而且就是可能哎，你说是混得好的同学更想去参加同学聚会，还是很普通的同学更想去参加同学聚会？ 我觉得这两种人都不太想去，反而是那些就是比较中庸啊，然后就是规规矩矩过自己日子的那种、 normal 的人， 就觉得说哎，我反正混的也还行吧、然后如果有个同学聚会的话、那就玩一玩，就抱着这种淡定参加的心态去的，我觉得这种人会比较愿意去。你说混的好的话，他可能不屑于参加了，说我在认识你们干嘛，可能就觉得说没有必要那混的不好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落魄 狼狈啊。 嗯， 怀念操场午后的阳光，我们曾经在一起歌唱。 他还说了，小学时的女同学喜欢我发小整整六年，但是我发小一直不喜欢她。是呀，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但是在初三暑假回国的那年，身为班长的我攒了一个小学聚会，在 KTV 里唱歌的时候，女生靠在男生的肩膀上哭了，男生居然没有排斥，只是一起唱了首情歌。所以从未在一起和最终没在一起，哪个更遗憾呢？同学聚会上还去重拾旧情， 我觉得就是从未在一起比较遗憾吧。我觉得拥有过就也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了，但是你都没有去尝试过的话，老了之后回想起来还会觉得说，哎，万一，也许 maybe 对吧，还会给自己设这种可能。 嗯， 脚踏车的后座和你干净的衣裳。 下一首歌来自汪苏泷的那个男孩。 夏天永远晴朗，想着花开满路旁，被下课铃声轻敲。 屁屁迎杏子，他讲的这个故事真的我觉得挺那个什么的。但是有个同学带了他妈一起参加同学会，对，你没听错，他妈是我们班主任，还能愉快的玩耍吗？ 我说呢，哎，你别说，上次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还真的把老师也叫上了，而且老师全程话不太多，就是作为一个聆听者在听大家讲话呀什么的，我觉得也蛮好的。最后呢，大家还这个互留了微信什么的，偶尔还给老师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看老师吧，老师这个人怎么样，有的老师比较平易近人就可以跟大家做朋友那种，但如果有的老师就比较端着呀，或者就是说还想就是说说几句话正正常似的，我觉得那就没啥必要了，还不如同学们在一起比较自在。 个陪伴我成长的男孩，还好有你在。 阿离是个好狐狸，爱桃子。他说呢，不是同学聚会，是同宿舍女生结婚。有一个高中时追过我的男生也去了，大家坐在一个桌上聊天，很久没见了，他也在，就稍微矜持了一点。他还偷偷的找我聊天，说问我最近怎么样。我以为他对我还不死心。结果回家过两天就被告知他和我们高中同学在一块儿了，就是坐在我边上的女生，高中同宿舍的。 嗯，我是个戏精， 戏精本精， 没有泡到你，泡到了你的室友，是不是？ 关键是你还不知道，是吧？就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 可能怕尴尬吧。 嗯， 没有让你知道。手掌，你笑起来，乌云散开。故事的发展有很多意外，而你猜的结果总不太坏。 许代佳他说呢，有一对情侣呢特别招摇，众人起哄秀恩爱 kiss， 隔了一个月分手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现在众同学想起没人唏嘘，而是觉得好笑加无语。秀恩爱死得快。还好有你在，故事的发展有很多意外，有你在的结果总不太坏。那些女孩教会我关于爱，远去人海。稚气的少年幻想着未来，一尘不染纯白色的年代。那个陪伴我成长的男孩，还好有你在。脚踏车的后座和你干净的衣裳，那些时光漫长，仿佛夏天永远晴朗。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当时懵懂不经别离。第四首歌来自于还是汪苏泷的《至曾来过的你》。 嗯， 我发现一讲到校园话题啊，青春什么的，就是汪苏泷啊、许嵩啊、小健啊，这样就是他们的歌曲就挺适合的。 嗯，胡夏还有 星帝。 嗯，眉眼的像你不变的印记，浅浅忧伤心事爱中心底，谁能替我照顾好你。这个同学说呢，高中刚毕业那会儿其实很期待同学聚会的，因为有想见的人、哦、当然聚在一起呢也未必会说上几句话，但是就是这种见面似乎在一次次祭奠。现在我爱的爱我的爱他的他爱的都各有家室，现在再聚不会有憧憬，只剩下了缅怀。回忆还是很美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奇葩的大概是当初期待聚会的我们都成长了，大家都长大了。 嗯，阿紫美眉前进中，她说呢，大概高中毕业六年的时候呢，聚会了，发现我们班的班草，哎，什么时候谢顶了？难以接受啊！高中时候那一头乌黑的浓密的头发，什么时候没的？是生活压力太大了吗？有一个四季，若不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是你，删不掉的、追不回的再继续，是和没出息、没出可以放弃，记忆也从未逃。 杨明和刘磊还有李明，他说呢，我是班长，从高中毕业每年都开始负责班级的聚会，从原来的30人到现在的5-6个人。说实话，现在一到过年我都有点害怕再去组织这个活动了，感觉有点厌倦，倒不如几个关系好的一起私下聚一聚。本来就是嘛，其实你看到这个人越来越少也可以感觉到，就是大家都不爱来这种活动了。 对呀、啊，就像我刚才讲过我的感受，就是说关系好的没必要就不在意说过年才聚，对吧？平时可能就联系了。 嗯， 你过年再聚，每年搞那么一场，其实散了大家也都散了，没啥意思。 嗯，回到初见的那天，看我们仍是少年。就别若能重逢，能不能抱紧我？生命暗藏波折，也曾怀念告别的深刻，好多话还没说。 是很多，你是否依稀还能记得？再说一句谢谢，此生有你曾来过。多荣幸，我也在你的世界经过。你会不会也有一点的遗憾呢？偶尔也会想想我们的命运，如果今生注定错过不能相聚，有来世甘愿再与你相遇。 下首歌来自欧阳娜娜的《蜜语》。 嗯，这首歌很好听，它原唱是她跟陈飞宇一起合唱的，因为他们有一部电影叫做《蜜果》嘛，然后那部电影的主题曲。然后这首歌呢是欧阳娜娜和她的其他的朋友一起在节目中又唱了一遍这个歌， 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吧。 你像诗词里的风景，你又想到无解数学题，轻易就把我吸引。 柯基和短腿猫，他说呢，一二年高一假期，初中全班聚会，本来呢我们三个小伙伴不想去，当时为了看他过得好不好，也让他看看我过得有多好，穿了裙子拉着他俩就去了。现在想想啊，当时的好多想法做法都很非主流。 就很中二嘛，就是一两年前做的事现在回想一下都觉得好傻。 爱过就是想让你看一看今天的我，你高攀不起。 想着无忧无虑，一时心事你吹开涟漪，含苞待放的秘密。 蔡宇蔡宇他说呢，最奇葩的事儿就是没有同学聚会，难道只有我不知道吗？我是被抛弃了吗？ 我觉得可能是 只是没有通知你而已。 嗯，可能你就是你们班被孤立的那一个。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好妹妹的《不说再见》。 嗯，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 哈哈，他说呢，有同学喊说坐坐，估计是想同学们联络感情，结果去了之后发现好多人都没咋联系，大家工作在各地，还有读研的，这个开启一个话题大家搭两句，那个一个话题大家搭两句，全程特别的尴尬。我和老公呢是同班同学，所以都去了，结束后出来四目相对，走手牵手去吃饭，俩人都没吃饱，太尬了。这事有多尴尬呀， 是 太没有共同语言了。看来 你知道吗，就是我参加一些就是不是自己很熟悉的人的聚会啊，包括这种就是被逼的去的，就很尴尬，坐在那儿我连吃饭都吃不香，然后整个人都完全不在状态，就是就算有自己想吃喜欢吃的东西也不会说吃很多，整个人就扭扭捏捏的，怎么都不舒服。 嗯，确实是。 校服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 王志和老字号酱豆腐，他特别逗，他说嗨，无非就是混得好的转圈舔，混得差的被无视。精辟。 转圈舔确实是啊，混得好的话大家可能都想抱个大腿，因为万一以后还能是吧，能合作点什么东西啊，借点钱啊，哪怕 借点钱 确实 我要借钱了啊。在节目中借钱我是第一个。 我还想找你借呢。 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我相信我们都会很好，我相信我相信的一切。 爱吃甜甜圈的小怪兽他说呢，去年高中同学聚会还叫了当时的班主任去，不过呢我因为在外地工作没办法参加。后来通过大家录的视频看到班主任得知我现在工作还不错后呢，说都是因为他当年对我的照顾，我就呵呵了。当年贫穷的我并没有给他送礼，当然也没有受过啥特殊待遇了。 哦天，好现实呀。 我就说嘛，有的就说有的老师挺平易近人挺好，那有的老师就官架子很大，然后就非把 真会给自己贴金啊， 嗯，把自己架到那个那个高度，那就没必要叫他们了是吧。 嗯， 为了拥抱那一个人，笑着哭着拥抱了整个班，毕业照总有些难看，每次看到却觉得特别的暖。 再说一个特别逗的留言啊，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留言了。爱吃橙子的龙木寒他说呢，自从高中毕业晚会上本人喝醉酒，当着全班师生的面抱着电线杆子问他要糖葫芦吃，没得到回应，我就坐在地上抱着他一直哭。据说最后是班主任让同学去专门给我买的糖葫芦回来，我才被哄好的乖乖回家睡觉，然后至今我都没有脸再去参加同学聚会了。从参加的同学那里了解到，每次同学聚会大家都会提起这件事儿。 众筹。 哎，你知道吗，就是集体活动啊一定要去，如果你不去的话你就会变成大家的谈资。 嗯，对对对，你在场的话大家可能还提起来还能隐晦一点。 对对，所以以后就不要脸的去吧，不然的话你会永远被大家嘲笑的。 对，哎，想起来明年2020年是我大学毕业十年了耶，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组织同学聚会。 嗯， 对，我还挺期待的。 你可以问一问圈草牵头组织一次。 我从来不会牵头这种事情。你知道吗，我都是那种比较被动的去参加这种活动。嗯， 对，被邀请的那种是吧，结果 人家年年聚，只是没有叫你而已。 我是真的就不太爱出风头说，哎，大家来聚会吧，哎，好几年没见了，我不太会说这种话，就顶多就是知道有这种活动，我心里很纠结，哎呀，要不要去，要不要去。 哦，对，其实蛮有意思的，不过我也不会组织这种活动，可能，但是如果是有人邀请我去的话，我应该会很开心的去，还是挺想跟大家聊聊，见一见的。 对啊，我在想如果这明年真的是有同学聚会的话，可能很多人都要带娃去了，就是我们班真的好多同学都，嗯，基本上嘛都结婚生孩子了。 羡慕。 哎，感觉时光流逝呢，我们感觉这个怎么过了这么久了吗已经。 嗯，老了都被拍在沙滩上了， 确实是太感慨了。 对，那我们感慨有点偏题了啊，其实今天的说的是一个同学聚会的话题嘛。 嗯， 也是分享了很多大家的观点和看法，也有很多有趣的经历，特别是最后这一条啊，把我笑得不行了，真的是很有意思。如果你对于同学聚会啊有其他的看法呢，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酷我音乐调频，我们每期话题征集呢也会在这儿跟大家分享的。 嗯，是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嗯，下周见，拜拜。 嗯，拜拜。 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都一样。